晚盼一封音信通，悲淡风色飘蓬，愿望前路各珍重，爱苦衷众星飘送，断肠

只是变换的路线。啊，不不定定的甲你线，凌乱乱到白面前，不带线灿烂秋游，不带傲笑心间。那个下有个香气，心思暂时放袂记。 去哪里？请告诉我。 天的梦。今夜的晚风，我要去哪里？请告诉我。

到清晨，阳光替房间开了灯，想若结局一样，又何苦再想，伤若让人成长，我为什么怕分手的伤，解脱是肯承认这是个错，我不应该还不放手，你有自由走，我有自由好好过，解脱是懂擦干新方向往前走，这世界辽阔，我总会实现一个梦。 人面和桃花相映如彩霞，七七八盏白瓷玉碗酒中花，古老的篱笆墙雨的远大，谁曾留意山脚的太行人家，千年的挣扎沧桑的变化，逐鹿中原传说往来遍山下， 而我怎能不知他，我又不能不知他，在仙人界吗，我们自在闯天涯，酸奶冰作几种温热一醉风雅，在河的北岸闻着冰雪不及的梅花， 烟山下 是谁祸福栖山上几人下，一滴水河畔造物是此处繁华， 烟山下 慷慨悲歌唱尽浓的文化，不在乎英雄是否成为一发， 从爷爷那天学鸟身上的生发，和寂静变成律动乾坤的国家， 被远古的黄河流淌一尘不染，时间好像早就被这岁月蒸发，是成长战旗代替了祖母篱笆，是歌舞升平变成了金戈铁马，天台烽烟四起诸侯齐分天下，感谢大浪淘沙乱世再来争霸。 仙人睫毛，我们自在闯天涯，三杯并着几着文人一醉风雅，在河的北岸吻着冰雪不及的梅花， 烟山下 是谁辜负七十家金殿下，一滴水河畔早已是此处繁华， 烟山下 慷慨每个朝廷老的文化，不在乎英雄是否成官一把， 五千年以后用从眼能出发，沿着长城去寻找美丽的神话，是当你人看尽中原满是风沙，披云剑指在现当年壮丽图画，走山古道和燕郊就是我的家，北边走笔发现香都是一座下，黄金带上清风伴雪前进是马，才看清原来这股声要一声天山下， 是谁辜负此时朝气炎霞，一滴水河畔早已是此处繁华，慷慨每个长亭弄的文化，不在乎英雄是否成官一发，是谁辜负此时朝气炎霞，一滴水河畔早已是此处繁华，慷慨每个长亭弄的文化，不在乎英雄是否成官一发， 怀中的琵琶四处的喧哗，城西楼外楼边的铜墙铁马，千年的挣扎沧桑的变化，逐鹿中原穿梭往来燕山下， time again, and you